京时间的16: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哈。之前呢，我们还是来提醒大家伙，我们除了可以收听之外呢，还是可以收看的。收看的方式呢，是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链接了。那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们来关注的第一条消息哈，就是即将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兄弟别闹》，是由高晓攀执导的喜剧电影，主演呢是于莎莎，还有万国鹏等等哈。那作为喜剧人转战大荧幕的处女作，高晓攀呢也坦言，电影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一定要努力的做好这部影片。影片主要讲的是主人公正好专注于一些偷鸡摸狗啊、坑蒙拐骗这些事儿哈，然后刚刚出狱呢就欠下了一大笔债，那弟弟郑重体重高啊，这智商呢有些偏低，那坑哥专业户哈，这个花光了正好所有的积蓄哈，兄弟二人为了赢取巨额的奖金，参加到了电视真人秀浪子请回头当中，那么因为坏到了令人发指而顺利了获选了主角，因此呢也结识了善良美丽的编导夏天凡，于是呢故事就发生了。我们来一块儿看一看这部剧的一个先导预告片。 停，哥怎么了？ 口香糖 和留下咱俩的脚印，现场一定要干净，这是专业。 我叫正好，世间最讲理的帅，对这个世界持续爆发拯救欲。 11点放，11:06就回来了，你是不是没地方住？ 我还有个弟弟郑重，颜值破晓，炸裂苍穹。 哎，胖子，你出来。怎么样？干不干？ 干！ 赶紧走。再不走我报警啊！ 啥意思？ 咱们俩给我转过来，我打！ 您说您喜欢什么样子？ 你好，我叫薇薇安。 饿死王刚。 政策，我实在没什么好让你帮的。 你身体怎么样？ 啥病没有。 收入呢？ 月薪30000。 情感方面呢？ 我女朋友是去年城市小姐冠军。 你干嘛呀？他太能吹牛逼了。 那刚才关注了这部喜剧电影呢，如果是喜欢一些悬疑侦探题材的朋友哈，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就是本周上映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其实一提起这个名字啊，很多小伙伴并不陌生。那作为英国推理小说家、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悬疑小说的这精品啊，其实《东方快车谋杀案》已经多次被搬上荧屏了，包括被搬上这个话剧舞台啊，也有很多次了。那这个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呢，讲述的是封闭的列车空间里发生了神秘的凶杀案，人人都有嫌疑，线索千头万绪啊，这一般是侦探小说的这个开场语了，自始至终牵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思路，而每个角色的背后都有出人意料的隐秘往事和情感纠葛，让观众或感伤或同情，或者是愤怒和惋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you mind if I join you? You're the world famous detective, Hercule Poirot. Avenger of the innocent. Is that what they told you in the papers? And you are innocent? You're fun. A passenger has died. He was murdered. The murderer is on the train with us now. And every one of you is a suspect. So, let us catch a killer. A man was rummaging around my cabi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are certain it was a man?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have a man in my bedroom.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dead man? You leave her out of this. Did he have enemies? Pick a number. The real killer is right here. What are you people? We're surrounded by lies. I'm sleeping here, where everyone can see me.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小段呢，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一个这个版本的先导预告片了。喜欢这一类的朋友哈，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再说一个比较小清新哈，比较温暖一些的电视剧吧。最近有一部青春题材的电视剧正在上映当中，叫做《鹿从今夜白之遇见青春》。这个呢，也是根据莫武毕哥啊这同名小说改编的一个青春励志的纯爱剧。我们大概一听这个名字哈，也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讲什么的剧了。那这部剧呢，是讲述了极具绘画天赋的美术系的学生顾夜白，还有这个暖萌少女陆悠言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么除了爱情之外呢，顾夜白还有陆悠言等等一群年轻人哈，在面临着大四的毕业的时候，人生选择的时候，有太多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社会充满了各种机遇，同时呢也有各种的未知。那年轻人们用青春的画笔书写着各自的心与灵魂啊，我们来一块感受一下《鹿从今夜白》。 当我拿起画笔那一刻起，我终于找到活着的价值。画画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项技能，而是我的全部。 我相信那样的人是有故事的人，而有故事的人才能画出有故事的画。 我要靠自己的实力击败顾夜白。 昨天晚上回来你正浑浑噩噩的，自己在这偷着乐。 恋爱啊，和感冒一样，是藏不住的。 在女生宿舍门口， 不管你有没有谈恋爱，你都不能找学美术的。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我不会再见他。只要是我能确定的未来，我都不会放弃。 我的未来让你这么不确定吗？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下面呢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还是来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啊。那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最近可能大家在朋友圈当中啊，都会看到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好像感觉从这个《欢乐颂》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这么大面积的大家都在转一部电视剧了哈。就是由胡歌等等哈一些这个实力派演员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猎场》，是一部职场剧哈，讲述的是这个猎头这个职业哈。猎头可能我们在生活 活当中有听说过，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没有被这个猎头挖过，所以没有正面的接触过哈。但猎头这个行业呢，其实在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端的领域啊哈，是经常会存在的。比如说你现在是年薪50万，然后就被一个猎头给挖去了另外一个公司，可能你的年薪就翻了几倍哈，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每天都在真实的发生。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猎场这部最近新登陆的职场剧开始聊起，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职场当中的恋爱。因为其实盘点一下近几年的一些职场剧当中哈，有的呢是真的是爱的轰轰烈烈的，然后有的呢是因为在职场当中他们选择了隐婚，然后还有的那种呢就是因为是在同一个行业当中哈，然后怀疑什么窃取他的商业机密啊之类的哈，反正呢就是狗血的事情啊，然后还有这甜蜜的事情啊，也都时有发生哈。咱们今天先来从猎场聊起吧，咱们先来看一看哈，我估计大英还没来得及追这部剧呢。嗯， 对。 我对你记忆最深的几乎都是告别。 耶、 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啊，只会闷在心里思考。 罗依人，你出卖了我， 警察放走，警察放走，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你。 我在这里才刚刚开始，我不能给他留一丁点希望。 人生就是体会矛盾的过程，就像你明明爱一个女人，却亲手把她毁掉。 他笑什么？永远忘不掉的人或许不少，可忘不掉的爱人就只有一个。我会以自己的方式抵回输掉的一切。 一切是不可能的了。一条说不清的缘分让我们纠结了8年， 重新开始和往事干杯。 立场 好了，我们刚才看了一小段这个猎场的片段哈，其实这部剧呢也正在热播当中，现在应该是播到了第6集左右吧，其实还没有播到那个就是真正他们感情特别纠葛的这个地方哈。但是呢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这个剧的一些简介哈，包括这个已经预热了很久了，就这个是一个职场题材剧，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之间也是有一个非常纠葛的一条感情线哈，就包括最开始就怀疑他出卖了他，一直到这个后来哈，就是虽然不能过多的剧透吧，但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好像也帮助他重拾地位，然后也在这个他的职场道路上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哈。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大英怎么定义哈，就比如说真的是在同一个行业当中的这些咱们说的这些同行啊，就是他们的一些恋爱关系哈。从你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说，首先让你投一票，你是投赞同票还是投反对票的？ 是赞同他们在同行之间谈恋爱。 对，就是说那种关系很密切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有这个商业纠葛呀，或甚至就在一个公司当中，然后是那种不同项目的负责呀，类似这样的一些。 如果按我自己本人的选择的话，我还真不建议这样选择。 反对票。 对。我现在有立场了。 说说理由吧。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在同一个领域里边，大家在目标上边，在实现一个东西的时候，有利益上的纠葛和冲突的时候，大家其实是目标导向的，每个人作为职场人是不能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在爱情这个立场里，大家其实更看重的是关系，就是我们之间情感的这个互动，而不注重所谓目标实不实现。换句话说，在感情这个世界里大家看重的是感情，而在职场这个世界里大家看重的是目的。所以我会更多的觉得，如果大家在爱情里边想要更纯粹的话，那么同一个职场，当然不绝对啊，在同一个职场的话，我觉得还是 如果能选择的话，避免一下在所谓的有这个利益纠葛的这样的一个对方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恋人。 对，所以其实咱们今天就会这个分不同的职场，分不同的情况来聊一聊这个职场当中恋爱的事儿哈。因为这个肯定不能一棍子打死，说只要我们是同行，我们就不能恋爱，这个肯定是不 对 的。 对， 因为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其实同行之间会更容易了解彼此哈。 对，同行也有真爱。 对，尤其是那种压力特别大的行业，你会发现只有同行之间才能体会到对方的那种压力。 对， 比如说医生。 是的。 对，就只有医生才能体会到，就是说哦，医生到底为什么要值夜班？ 主持人的压力也很大。 对，就可能不是医生的话，就想着说哦，他为什么天天值夜班？为什么一个电话就得过去啊？那如果是同行的话，你能真心的去站在他的立场体会到，说我不去不行。 对，因为 那边是条生命。对，咱们一会儿也会聊到一些这个医疗题材的剧啊。先从这部猎场开始聊起，就是咱们先说说啊，就类似这种情节或者是桥段，其实一般都会发生在有利益冲突的一些这个职场人士的身上，是不是？就比如说是你出卖了我，或者说类似说哦，这个计划书啊，或者这个企划书。一定是你交给了谁谁谁，就类似这样的台词，肯定是有利益纠葛的这种情侣身上，所以这种其实大英是不太建议他们，在一个行业当中去出现的，对不对？ 对，虽然不能完全的支持或者反对，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个倾向性上面，我确实是有倾向的，因为如果在这种感情里边，就相对来说电视剧里边它有这种张力，大家觉得可看性很高，但是在现实的感情的生活当中，这么有张力的剧情，其实对于每个人内心来说，啊，这波澜太大了，我觉得不利于平常过日子吧。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会细分一下哈，像这种职场的关系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这个利益之间的一些小的联系。那么如果是当有这种利益之间的小的联系的这种关系发生在感情当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感情是要靠感性的。你的这些啊，就尤其是像他们猎头啊或者是什么风投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企业哈，其实它是更需要你去理智的判断，说我这个项目啊，或者说我这个东西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自己的感性跟理性就会打架了，对不对？ 会的。 其实就很不利于两个之间就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区分感性和理性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其实在感情里或者说在事业上边，大家没有办法单纯的用感性，也没有办法单纯的用理性，或者说人们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感性和理性同时去触摸那个事情真相的时候，可能才能达到一个对这事情完整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单方面的说用某种那个感受力去感受一个事情的话，可能都不全面，也不一定都能拿到全部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倒是这个在职场当中竞争对手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关系哈。那咱们就这样吧，还放另外一个这个电视剧的片段，就是前几年大火的一部职场剧叫《离婚律师》。 讲的是 这个离婚律师之间的故事哈。那么姚晨和这个吴秀波扮演的这两个角色，其实是经常是在法庭上面，一个给正方辩护，一个给反方辩护啊，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是对立的关系。但感觉这部剧他们两个又在那种就是小的打斗当中挺欢乐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片段，感受一下哈。 被人糟蹋了， 你一到岛上就想相亲的。 我穿成这样还用相亲吗？我穿成这样出门就会被抢亲的。 自恋过度是一种病啊，我认识一心理医生，你要不要去看看？ 以前给你看的吧。 要是没工夫搭理你，我还得开庭呢。 我也要开庭啊！你是原告律师，我是被告律师，咱俩都去一个法院，咱们拼车吧，又省钱又环保，好吧？ 行，你先回去，我还得收拾呢。 你是得收拾收拾，你看你一宿没睡好吧？这个黑眼圈很大。案子不好办。 是不好办 啊。你说这是我输了离婚官司以后的第一个案子，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等你啊。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小段这个离婚律师的片段哈。这个其实我感觉啊，因为这是一个影视剧的作品，我们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在这个当中可能两个人又对立啊，然后又互相帮助啊。但你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吗？就是能把两个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这种关系在生活当中处理得这么好吗？ 我觉得就是 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在理论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就是任何情节的巧合情况下，也许真的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觉得在内心世界里，如果人能够独立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的话，比如说他们在法庭上面是一个专业精神，他们要各自维护的是自己所谓当事人的利益，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理性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两个人的交锋，他们各自都知道我是为我的当事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彼此之间那个情感反而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两个人足够专业的话，那么回到生活当中，其实他们俩就是饮食男女，两个人各自有一个情感的倾向，被对方的魅力所吸引，或者说被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才华能力所倾倒，我觉得这是确实可能发生的。所以其实虽然看上去这两件事情有着交叉，有着纠葛，但是各自独立的产生的，你又不觉得违和，所以我觉得还蛮是有可能的。 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啊，比如说一边是这个原告律师，一边是被告律师，你说他俩要真是拼车去了法庭的话，那原告和被告要怎么想呢？这些事儿其实在真正职场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顾虑。 是的，是的， 就是不用说那个，就这种特别对立的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听这个其他的一些嘉宾给我讲，就说在他们那儿其实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比如说我跟大英我们俩是闺蜜，然后我们可能同时呢就是看中了一个项目，那有一天中午呢恰好在公司碰上了我跟那个项目的对接人在吃饭，然后你是我闺蜜都会觉得异常的尴尬。 对吧， 就是这种关系都会觉得异常的尴尬。 对， 你莫说夫妻我们两个同时负责同样一件事儿，晚上呢我看看原告的那个资料是吧，我是被告律师，我看看原告资料，就我觉得这些事儿可能真正到了职场当中不会说像 这么简单， 对影视剧当中那么简单，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现实的事情要处理的。 的确是，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怎么说呢，痛并快乐着吧，就是可能他们也是被这种怎么说呢，有一些挑战的这种关系吸引着吧，应该是。 对，复杂纠缠，但是有挑战性，但挑战它本身其实也刺激着人内心世界的探索。 所以这个上半段快结束了哈，答应还是给出最终的一个结论吧，就是你还是觉得在同行当中，如果说哈有一定的竞争关系，或者说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话，其实最好不要成为情侣，是吗？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的选择上面也会有这种倾向性的选择，因为一般人其实在这里边已经预伏了说我要保持住我在利益上的一个完整性，所以大多数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会选一个危险的情侣。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所以我比如说我们的倾向性可能也是描述了大家现在的一个选择而已。 那我怎么就觉得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就是喜欢选择一些危险的情侣呢？就是说我想其实我跟他一块抢项目，但是 我抢着抢着反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是吧？ 他很可能对自己在情感上边那个掌控力更有信心，他觉得我可以用情感的力量去导动他在利益上面能对我有所让渡，这更表示出他对我的在意。你看他连利益都不在意，更在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挑战这个部分，也用以此来证明这份感情有多么深厚。 对，太腹黑了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职场剧当中的那些职场情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北京时间的16: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在职场当中的一些情侣哈。咱们上半段当中呢，由这个最近热播的《猎场》聊到了一些，就是可能在职场当中会有一些利益冲突，或者说怎么说呢，有一些利益关系的这个职场的情侣哈，这个是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其实大英投了反对一票，其实我也投了反对一票。 对， 就是我觉得职场啊，不能一概而论说只要你们两个是同行，你们最好就不能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太泛泛了哈。 对， 但是说当你们两个的职业会有一些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不是说利益关系，而是说利益冲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两个人在职场上面和在感情生活当中，我觉得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即使想的特别好，但是真正走过去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哈。 没错没错。 那咱们说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呢，咱们再来介绍一个新的这个电视剧哈，也是一个职场剧，叫做急诊科医生哈。这个应该是一个也算是最近吧开始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哈，就咱们刚刚提到的医生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今天有一个患者准备手术，上了手术台以后一直在发抖，我问他是不是很冷，他说不是，老是害怕，非常的害怕。我就想啊，作为医生，我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从来没有在手术台上躺。我想试试。刚才我躺在这儿的时候，我也在发抖。我突然就明白了，当一个人把身体和生命交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内心是何等的恐惧。 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病人躺在医生眼前，可医生只看到病，没看到人。下来吧。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手术之前，我一定要握一下病人的手，让他安稳，让他放心。即便我没把握。 何主任，你是我的病人，让我先握着你的手。 你也是我的病人。 今天值班，你早点回去休息。 好，留下来陪你吧。 这个就是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电视剧哈，叫做《急诊科医生》啊，它的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刚才大英看了这什么感觉呀？ 我看我还觉得挺温暖的。 就他们俩是在这个急诊科当中啊，就是有两位大主任啊，一位这个男主任，一位女主任，两个人呢一直在争这个急诊科的行政主任。但是呢，这个两个人争着争着哈，突然间空降了一个年轻的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个女医生啊，就是刚才王珞丹饰演的这个角色。于是呢，这三个人之间呢就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关系。但其实你看，这个王珞丹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对主任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哈。但是就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王珞丹刚从国外归来，很傲娇啊，就是也觉得自己的技术不错哈。就是在这个医院当中，别人都觉得这个怎么空降了这样的一个人过来呢？慢慢的呢就被这个男的这个医生哈就俘获了，然后两个人这是在一块就是牵上手了这样一段关系啊。所以想大英怎么来评点这样的一种就是感觉的这种关系呢？ 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在遇到一个所谓傲娇的女生，她在遇到一个能够 hold 住她的那个男生的时候，尤其是在同领域里边，她能给对方的是像这样一种除了一个具体层面的就是所谓的指导或者帮助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 这个女孩子能在这个男生身上去领略一种自己没有过的一种内心的感受。 嗯， 就是你像一个傲娇的女孩子，傲娇肯定不是好东西，它是破坏关系的。嗯，但是当一个男生跟她互动的时候，能去掉她的傲娇，让这个女性她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成熟的、有建设性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的有建设性，非常的美好了。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女性她在这段感情当中，这段关系当中是有建设性、有成长的，是良性的。嗯，所以我会觉得，嗯，我看到的时候是一股温暖过来的。 嗯，所以其实你觉得，就是这种比较在职场上面傲娇的女孩子，是不是也经常会跟就是她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说，她所仰视的一些人在一起呢？因为我身边好像有几个好朋友，就是性格当中也是挺傲娇的那一种，后来都是深深的喜欢上了自己就是同行业的，或者是说，类似四行业的一些特别出色的人。 嗯， 然后可能比自己稍稍年长一点点。嗯，但是他会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学习到很多，他会觉得这样一种关系他特别踏实。会不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出现呢？ 我倒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嗯， 因为一个女孩子，就是女性在内心世界里边，她希望可有一种稳定性的依靠。 嗯， 而这个稳定性的依靠，如果这个力量不是强于她的，她觉得是靠不上的。 嗯， 但如果比她强太多，她又够不着。所以我觉得稍微比她强一些，然后同时是很卓越的话，那女性在这个内心的依靠的这个点上能有所抓手，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发生的概率比较高，其实也在依靠的那个点上找到了一个着力。 嗯，就一般这种女孩可能其他人还受不了，但职场上面能给她引导的这样的一些前辈，可能会在这个整个的她的这个事业生涯当中啊，给她一定的指引，她会觉得诶，这样的人特别吸引她，是吗？ 对。嗯，而且就是在女，也就说到傲娇那个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女生从傲娇到不傲娇，其实是她内心世界真正开始关系的起点。 嗯， 因为当一个女生傲娇的时候，她还在等待着别人对她的一个围绕，但是当她为了一个关系能够去掉自己的傲娇的时候，这个时候女生是从一个所谓的那个小女生到了一个成熟的女性的过程，她开始用一个能够围绕别人然后收敛自己那个傲娇那个部分。所谓傲娇那个部分，我是觉得在人的内心世界里其实是幼稚的部分。 嗯， 然后她能收敛这个部分，她自己也能发现这个成长，我觉得。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我会还挺乐见其成的。 嗯， 嗯，所以这又是一种关系哈。嗯，就是其实在这个同行业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跟自己引领作用，或者说能跟自己互相理解的，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些同事哈，在一起，这样的感情关系其实是算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 因为他们之间可以更加理解对方哈。尤其是可能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职业，他们可能更能从对方的身上找到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声音啊。 是 这种关系，那大家应算是投一个赞同票了。 对 啊。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提过一个女上司和一个男下属之间的故事哈，也是一个算是职场剧吧，《漂洋过海来看你》哈。 嗯， 它里面讲的是这个酒店试睡员，就是或者说这个服务行业。 嗯， 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这个女上司和男下属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您真的想好了要人工受孕吗？ 想好了。 我要求正式的华语秀，智商在120到140高 潮。窗帘的透光性太强，床垫的弹簧受力不均。 Green light 需要上演15秒钟热水烫手，这点 我也不行啊。A B 血型， 4块钱一次，4块2，4块5， 太矫情了。 总监好，我是刚刚出差回来的正主。促销的， 我现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去，去对付我那个女头上司。 你说他比你还爷们儿呢？ 女人有事业，说他强势男人婆没有事业，哦，就说他是寄生虫，找个好男人就说他是物质拜金女，怎么什么事都让你们男人挑挑拣拣的？ 我就是跟你说说。 姐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渣男呢？ 你信不信我揍你？ 哎呀，我好害怕呀。 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师，你有没有这项牺牲？ 反正我又不吃。 这种招你都想不出来。 你不应该在外面守夜吗？谁让你进来的？ 是你没说梦话，说我冷。 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她怀孕了你都不好好的照顾她。 你别入戏太快，我害怕啊！ 干活去！ 你们都没有同情心！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把女朋友叫过来！ 因为我跟他们说，我这是带着女朋友回来的。说， 我喜欢你。 我的孩子来历不明，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我选择了事业放弃了你，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陌生的城市啊，熟 悉的角落里。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一个片段哈，就其实他们是一个公司的啊，女上属和男下级之间啊，然后他们发生了一些情感故事，大概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个女孩呢，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其实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呢，还这个怀孕了啊，但回来之后呢，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她也非常的无助啊，但因为她是一个女强人，她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so easy， 没有所谓的，但恰好呢，这个时候就碰上了这个矫情的男下属哈，这个男下属呢，在对工作当中非常挑剔啊，什么事情都非常的矫情，但是其实他对这个女上级非常的好，而且不是属于那种我拍他马屁我要升职的那种好，而是说在生活当中处处照顾他啊，阴差阳错两个人就经常在一起，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打小闹，后来呢这个男就是这个男下属呢就跟这个女孩就在一起了哈，算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职场剧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职场关系，大英怎么评点呢？ 我都觉得就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种关系是很难发生的。对，因为女上司就是女性，其实在职场里边她们体现的这种性别的女性的特质是非常少的，换句话说在职场里边其实是没有性别这回事情的，只有做事儿。所以女性在职场里边她其实更多凸显的是男性特质，比如说行动力、思辨、然后执行力，所有这些东西在关系里边，一个男下属在面对一个女上司的时候，他很难有一个就是可能性极小去产生一个关系感。那关系感是看到女性特质才会吸引男生，当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性有男性特质的时候，他是不会被吸引的，或者说这概率是极小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可能性是极少的。但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反而是给这个霸道女总裁看的，就是霸道女总裁内心世界其实是有个小女人的，但是又没有一个男性来理解她，然后她又不能在职场当中去展示自己女性的那个特质，因为她只要一展示的话，那她的工作没有办法做了。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虽然少见，但是在剧集当中还是能满足霸道女总裁她自己的感情世界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内心的需求。所以这个电视剧嘛，我觉得女性会喜欢看，霸道女总裁更喜欢看。 所以就是她这个剧中啊有一个情节的前提，就是说他们俩阴差阳错的就住在了一栋楼的对面。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两个关系进展的重要一步，就是这个男下属看到了这个女总裁生活当中的一面。 对，这个可能性就被放大了，因为你不在你每天看到一个霸道女总裁在那里颐指气使，然后做一些就是只有男生才干的事情，你发现她生活当中可爱的一面、女性的一面、柔美的一面、脆弱的一面，当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的时候，男性自然会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产生这样一种亲近感。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啊，像这样一部电视剧呢，就是他的关系感的建立哈、其实并不是在职场上面。就如果真的在职场上面，一个女魔头和一个男下属之间，你要怎么样这个男的才能对这个女魔头产生一些情愫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所有的关系的建立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但是如果说真的会产生一些情愫的话，大英对这种职场的关系会投赞同票还是投反对票呢？ 可能我又要反对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反对或者不反对，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关系里边两个人是有一个真挚的部分的，那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上司还是下属，任何关系我觉得 OK， 因为你情感的浓度是真实的，然后是有感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人能可以反对。可能我们只是反对一种说就是 两个人在关系里面，然后处在一种特殊的这样的一种所谓职场关系里，然后可能会破坏他们俩之间的情感的这样的一种纯粹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反对的，但我并不反对两个人谈恋爱。 嗯，我明白，就是大英说、他们两个感情啊，爱怎么谈怎么谈、对，但是就是反对的是 不要扯到工作上来， 对，不要扯到工作上来哈、这也就是很多公司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明文或不明文的规定，就是说希望员工 不要有办公室恋情， 对，员工不要有在比如说一个部门啊或什么的那种恋情、或者说有这种恋情，我不会说辞退你啊、但可能会给你调到其他的部门啊、或怎么样啊，会有这样一些规定吧、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说说下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职场剧的案例，因为时间不多了哈，咱们就不放视频了，就是很应该是几年前吧，有一部叫做《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哦， 我不知道大英还记不记得、 这个我记得、 对，这个其实是讲在职场当中隐婚的，讲了隐婚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当时呢也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就是职场的一些现状，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好多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上面就是我喜欢谁啊或者怎么着的，其实还都是挺公开的，就我宁可辞职、我跳槽，我也要保证我这段关系、而在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可能我们的发展还没有这么快的那段时间，而且社交网络呀包括什么还没有这么发达那段时间、其实有段时间是很多人选择了隐婚的 哦。 你现在我觉得隐婚也隐不住嘛，朋友圈当中然后一发大家看哎，都是在一个屋子里面拍的照片就不行了是吧？ 对， 那那个时候有这么隐婚这种现象哈，所以其实大英怎么看待隐婚这种职场上面的恋爱关系呢？ 我倒觉得其实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了，但是隐婚可能它是基于一个就工作的需要，但是因为在这个隐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它是有原因的，就是越来越少，是因为大家在关系上面，我失去这个关系对于我来说可能更痛苦，还是失去一个工作对我来说更痛苦。一般人的选择都是失去这个关系会更痛苦，因为工作是可以换的，但关系换起来他内心要付出的成本太大了，他权衡了之后他绝不会说我为了工作然后我把这个关系舍弃掉了，所以可能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我隐婚，所以我就不让别人知道，所以现在越来越少是我可以换工作呀，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蛮合理的， 人现在九零后都不工作九零后不是说都不工作啊，九零后很多都是选择希望自由职业，或者是说毕业之后先去观察一下这个社会，然后我再进入到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啊，就是新的一代或者说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些人，他首先呢也都是跟原来的思维不大一样了，别人都是觉得哦，铁饭碗金饭碗，这个饭碗那个饭碗，我不能砸了饭碗是吧，这个是我养家糊口的关键，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就是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就是没关系，就是我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养活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遇上那个对的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在职场上面就整个这个职场的环境变化的这么快，然后大家对职业的看法也在不断的变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对一个工作一换工作大家觉得这个很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对， 所以而且现在职业的选择这么宽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隐婚可能不会特别常见了，对， 所以今天咱们也是聊了一些关于这个职场上面的一些恋爱关系哈、我们说了，就是职场呢，并不是说职场到底要不要这个在一起这个谈恋爱哈，就是职场关系，更多的是要区分情况，看你们两个遇到的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处境， 对， 还有就是到底是你眼前这个人更重要，还是你这份工作更重要哈？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区分一下的。那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话语环节，还是分享一个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哈，就是有一个也是即将面临毕业的这个大四的学生哈，他呢是说跟男朋友在大学当中恋爱，感情也非常的好，已经见了双方的父母哈，甚至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但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说有一家大的企业哈，就是同时对他们这个投出了这个橄榄枝哈，然后希望他们进去工作，两个人也都是这个名校的大学生哈，但是呢好像说这个企业当中就他们听说哈，就不太希望说员工之间是有这种恋爱关系的，但说这个机会也非常的难得，所以呢就是很 困惑哈，就说因为现在是刚刚大学毕业嘛，其实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呢又要说面临这样的一种就是恋爱或者是工作这样的选择，其实很多的朋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选择哈，然后他现在就很困惑说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是觉得可能那个这个写信的这个朋友他们两个人这对情侣可以权衡一下这个所谓的利弊，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去选择这个工作的话，那个这个工作的属性是什么样子的，是更有利于男性工作还是更有利于女性工作，因为如果他们俩未来面临着比如说选择要生孩子啊，或者说未来的家庭生活，女性在这个家庭当中扮演的那个角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如果那个工作是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然后强度没有那么大的话，我其实建议女性选择这个工作，然后男生的这方面呢他去寻找一个更新的有变数的有创造性的开拓性的那种工作。但是如果这两个人内心是有各自的考量的话，那他们俩也可以商量一个共同的对这个工作选择上的认识，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你不可能去改变人家企业的一个规定， 对， 所以只有他们俩之间协商出一个认为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要问问自己的意愿，自己内心世界究竟想做怎样的选择，但我觉得在利弊那个层面上面可能选择那个性别的匹配度和这个工作的匹配度是最重要的，就两个人谁更适合这个工作。 而且我觉得这个意愿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什么呢，就是不要成为你们未来感情的导火索， 对， 因为有很多在毕业的时候可能一个人放弃了就是一些工作呀，或者说放弃了一座城市哈，都会成为未来两个人吵架的导火索。 对， 当年我为了你我都没有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现在凭什么对我这个样子， 对对 对吧，所以其实为了避免这种导火索的出现，我觉得真的就是得心甘情愿的。 对对对，因为写信的这个姑娘可能内心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她到底是不是认这个东西，如果她认的话那怎么选都行，但如果不认的话那你最好现在还是别选了，就是别做牺牲的这个感觉，因为牺牲确实那个牺牲感确实会成为未来吵架的一个源头。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些面临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小情侣之间啊，还是说正在面临毕业的这个学生朋友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你自己心甘情愿的那个点，不是说两个人的关系说我为他付出了或者是牺牲了什么，然后之后呢我觉得你看你要成我这个情，我可以牺牲，你一定要成我这情，那其实在将来的关系当中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对，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其实也是心甘情愿的那个地方， 对， 你发现就是有人愿意为了对方去牺牲而不计较，说都不觉得这是牺牲，就是我愿意为你做的， 就我乐意、 对，那个心甘情愿我觉得是更贴近感情本质的东西，反而是说会因为这个东西吵架，我觉得有多大程度会因为这个东西吵架，你有多大程度说你们俩之间感情的疏离。 对，就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今天咱们是聊了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职场剧热播，职场剧所有播出的职场剧当中无一例外肯定都是有很多感情线，无一例外感情绝对不是说他的外行，就基本上都是同行同一间公司或者是敌对公司哈， 这样比较有利于制造这个矛盾戏剧性。 对对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感情线的这个基础上哈，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哈，就是真的是所有面临这样选择的小伙伴，只要问自己内心当中一句话，就是我愿不愿意。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很多事情就是峰回路转迎刃而解，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做到真的心甘情愿啊，或者说真的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压力，不要有太多的牺牲感，如果当你牺牲感很强的时候，我觉得这段感情就不稳定了哈。 的确，我自己会认为说牺牲感反而所谓就是那个心甘情愿那个部分反而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部分，因为你真的尝试你会发现那不是牺牲，那是你认为感情最美好的那个地方。我甚至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或只要你内心有一点点这个意愿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进入那个地方。我觉得心甘情愿会让你进入到你们俩之间感情的更进一步的那个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大英哈，那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回来。